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一個圍巴，哇是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咁屌唔夠喉啦第一節係咪咁即係我都係講一句 追屌啊唔該有人 PM 要求追屌 追屌邊個 即係狂屌啊還配佢追屌啊諸葛不如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成個節目不停咁屌啊諸葛不如又唔係辦法嘅因為你唔止一條友㗎嘛佢嗰度佢唔止一隻狗㗎嘛 嗱諸葛不如呢就屌得太多啦 係啊唔係即係屌得太多我淨有幾節係追緊住嚟殺鳩佢㗎嘛。 唔係嗱唔係我不嬲都覺得呢條撚樣係撚樣嚟。 係係係。 但係 佢去 嗰 個位再升華嘛。 慶祝嘅方法係令我錯愕呀。即係俾我預期之中呢個原來係更嗨呀。 完全感受到。 即係我冇諗過佢係賤到咁撚樣㗎嘛。即係我會覺得你心裏面應該都會覺得唉、哎、算啦低低地慣一鋪啦我係好想慶祝㗎啦我都係唔撚鋸你班撚樣點解唔支持我去曼聯㗎啦咁但係我都係唔慶祝啦算撚數啦佢連呢樣嘢都冇埋即係個最後一根稻草都冇咁 佢連一個人嘅基本即係一個人性嗰、那個嗰、那個 base 佢都已經失去咗已經係 咪同埋有樣嘢想講啲人屌雲家賣佢去曼聯呢、這個當然值得屌但係雲家其實當日啊 offer 佢叫佢唔好去嗰隊㗎嘛，有早記又有呢、這個曼城㗎嘛，係佢死都話要去曼聯啊嘛，咁你知雲家呢啲屌你老味生意人嚟㗎嘛，咁佢會諗唉、哎、時間打算夠數啦，反撚正都係啦。 唔係冇啊，第二回合叫基昂復出啦，屌！ 啊係啊，呢樣嘢要講啊，喂，基昂真係要復出啊，唔係講笑，即係點解咧？另一樣要嬲就係咧，我都話咯，如果你踢咗兩場大波之後攰啦，我對三場即係你諗住守和咁樣。咁都唔係問題嘅咁但係 我就覺得即係我就覺得重複返我 point 我唔覺得佢係想守和嘅佢係有怯即係成個波反而出咗嚟擺咗出嚟呢攰啦同埋我都係怯嘅佔一個大多數囉怯落佔大多數囉因為會有怯於佢好似嘩我好嗰、那個怯落係嚟自於佢好驚輸呢一場好驚失呢一場因為對佢嚟講幾關鍵嘛呢場波十一分同埋佢對我哋嚟講就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啦。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喺佢嘅心裏面咧，可能係真係個個球員啊。學你話齋，可能佢本身 嗰個輔導喺開波前個輔導唔夠， 或 者唔夠力啊，佢俾佢哋嗰個即係賦予俾佢哋嗰個即係神嗰個力量咧，嗰啲耶撚咧，賦神賦予俾佢力量係唔夠，所以抵抗唔到嗰個邪魔外道啊。 唔係唔係嗱，你諗多樣嘢啊！以前阿仙奴對曼聯咧，都唔係睇踢波，係睇打交。 係啊，睇阿基昂點打柒佢咯。 係嘛，睇打交噶嘛，屌你打交都冇諗埋，最撚嬲呢樣嘢。 冇咗， 即係我唔係搞激，我真係唔係搞激，即係。你冇咗火係好大喎！以前咧，即係近呢幾年，雲家都俾人救俾一樣嘢，就係話：屌你好似同曼聯做撚咗朋友咁。係 啊 係 啊 係，有人屌過㗎，有人屌過㗎。嗱，我唔知係咪啦嚇，但係我睇咗落嚟，我覺得唔好話做朋友，但係我覺得佢好似冇咁憎曼聯啊，俾我感覺佢唔覺得嗰場係即係嗰樣嘢 matter。佢睇佢個即係、可能如果呢場一場榜首大戰，如果係利物浦對唔係榜首大戰 ，sorry， 即係一場大戰啊，因為榜首唔關唔事啊。如果係利物浦對曼聯嘅時候。利物浦啲球员或者曼联啲球员唔系净系睇三分啊，系要你冚家铲 哦，系 咁先好睇噶嘛。但系云家呢场波就系睇分数，唔系睇人冚家铲。咁场波咪冇咁好睇咯。我真系想睇你冚家铲啊嘛，大佬啊！你我讲到一百万次，如果呢场波就算哪怕阿仙奴输10-0，但系系嘛华美伦系嘛或者云家再打鸠你云佩斯，我收货。 就算唔打佢有道气喺度都好紧要咯。 冇啊， 我成日觉得输波就唔系一个。即系输波唔系一个重点啊，未必系一个最最重要啦。重点系你对波能唔能够打出本身你自己拥有嘅嘢，或者即系一路持续落嚟嗰份性格或者嗰个态度咯。但系你打落你系好怯懦，哇！唔知咩因素咧，攞到啲波又要后传，又要还传，又要回传，然之后就传个波俾人啊，弹甩晒咁样，完全打唔到你应有嘅水准咧。呢样系我觉得最失望嘅其中一样啊，嗰日睇得最捻兴嘅一样啦，亦都系。 冇噶啦，嗱场波即系踢完啦，讲真即系仲有廿几场波要踢，唔会话因为输咗一场波，跟住阿仙奴就一沉不起，而曼联就会弹起啦，系嘛？即系阿仙奴今季经历过一个小低潮噶啦，已经 系 就系输俾多蒙特嗰场嘛，我冇记错啊，咪冚翻上嚟赢翻咯。即系我觉得一支球队就系咁啊，即系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即系 up and down 就系一个球季入边一定会有嘅。咁你能夠克服到第場可以贏翻嘅就 O K 咯，即係今季點解我對利物浦有寄望就係佢輸咗，佢今季輸咗兩場波，三場啦嚇， 但係就好快反彈啦， 係啦，佢一場係輸俾沙林頓，跟住之後嗰場輸俾曼聯，連輸兩場嘅，曼聯嗰場就聯賽杯啦， 下聯賽杯， 咁之後就已經連贏4-0、3-0啊、3-1咁樣贏落去啦，跟住上場對前一場對阿仙奴踢到屎波咁樣，即係大家都即係下巴跌咗落地，咁佢又可以即係對富咸，雖然富咸就即係冇乜料到啊，咁但係即都叫狂風掃落葉，輕輕鬆鬆咁鄧子峰咁樣，即係4-0收工咁樣，咁即係我會覺得 好輕鬆嘅啫， 好輕鬆。咁我會覺得呢樣嘢好 matter， 好重要嘅。即係如果嗰支球隊輸完一場之後，第二場波係可以再嚟個重整旗鼓嘅，咁就證明呢支球隊開始成熟啦。即係個心理質素係 心理質素好緊要。 咁我亦都覺得即係曼聯嘅心理質素咧，就即係即係始終佢哋都叫冠軍人馬啦，曾經啊，咁即係今季嚟講，雖然有個即係未攞個冠軍嘅領隊係嘛，即係大隊，咁但係我相信佢哋嘅心理質素其實唔會比其他球隊差嘅。只不過咧就係其他球隊嘅表現比確實同佢真係爭太遠啊，係嘛？即係 絕對係、啊， 即尤其強強對碰，我真係淨係講強強對碰啫，強隊對強隊嘅對碰，今場係。曼联唯一一场正式 唯一場、啊、 叫做真系踢得好有赢到波嘅 强，我唔认同佢踢得好噶，你继续 系嘛？唔系我真心讲啊，真心讲，防守嚟讲咧，或者部署嚟讲咧，曼联呢场波系比云加优胜嘅。 我都系唔认同。 而且曼联嘅球员展示出一样嘢就系、是、佢一定要赢，呢样嘢好重要啊！嗱，佢赢命到一回事。佢騷到雲家騷唔到嘛？呢樣嘢就我屈嬲雲家嘅地方咯，冚家鏟。 係咯，即係我 即係佢知自嗱，真係真心講，一隊排第八，隊排榜首嘅，佢同你死過嘅。咁佢真係贏咗嘅，咁你咪恭喜佢咯、因為佢下場會輸翻噶嘛。 係咪？佢點知下場啊？ 係嘛？ 佢真係冇好下場啊！淨係屌你，唔係我會覺得係你對住佢，唉、哎，真係好撚怒氣嘅嗰陣，我真係我成日覺得我一路睇我一路屌，其實我一路睇我自己嘅心裏邊一路喺度狂屌。咁撚嘢啊！又回傳，咁撚嘢又還傳，打柒佢啦！你爆佢啦！你轉身爆，你嘗試啊！轉身爆佢好唔好？你都未，你攞個波，你都未試轉身去爆佢，你就已經去放棄咗嗰個機會。咁好多球都係咁樣啦。佢對面踢乜撚嘢啫？你話踢得好，咪踢咗一球咯。我咪屌柒佢，踢咁耐踢乜撚嘢啊？咪一球過膊頭捶咯，咪。 你錯曬，點解呢？ 因为以曼联个质素咧， 系得咁多嘛？ 咁佢入到一球已经好冷静啦。咁你仲唔争先估咩？对不对？ 但系好咧气愤，你明唔明啊？ 嗱，你谂下联赛对亲强队今季，佢有边一场波入波先啦？冇嘛，今次第一次嘛，咁佢咪即系证明佢好波咯？ 佢都含卵先啦， 系咪次次都系失波噶嘛？一系就唔入波噶嘛？ 唉， 系咪先？ 好卵怒气， 唔卵使咁怒气。嗱，真心讲，我都话啦，曼联会有段冲翻上嚟嘅。 咁咧，我哋其实吓，另外我哋讲翻，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就话，一个人就带领到成个其他嗰啲人咧。或者个台咧都好捻閪噶嘛，啲人成个因为 嗱嗱嗱，唔系全部啊， 唔系全部， 有啲系我仲好敬重噶、 哦，我知。 不过有啲系云配 B 嗰啲，我真系唔得啊。 因为你系一路带领住成个气氛或者嘢咧，都系弯钩晒噶嘛。所以我有 post 上张相就话，因为阿莫才斯咧，我就话个捻样都开始有啲魔性，咁啲巴打即刻屌柒我，乜嘢魔性？佢狗性啊佢。哦咁啊，狗性系狗性啦，我都一鸠样嘅啫。我反正我话佢魔都系贬义嚟嘅啫。因为 贬义咗只魔系嘛？ 啊，条捻样讲啲嘢就开始离了啦嘛，你有冇留意啊？即系讲埋啲閪嘢啦嘛。咁除咗佢之外咧，咁啱琴日就我又 post 咗有一个啦，就系阿呢个 一代宗师 啊，阿大狗肉啊个捻样，嗰个条乜捻样，咁啊又嚟啦，即系。你好难制止嗰啲巴打咧，系不停咁 send PM 俾我哋咧。喂，仲有冇删埋啊？仲有冇删埋啊？仲有冇删埋？系有原因嘅，因为呢条捻样又讲嗰啲咁嘅閪嘢，就话啊，原来咧我哋咧成队人啊，成个曼九啊，都觉得啊，你哋越十九队越捻争鸠我。 喂，原来佢只能争佢啊！呢、這个我俾 credit 佢 OK， 掌声，继续吓。 鼓励。佢话十九队好捻争鸠我哋，唔紧要，你越争我就越高昂，即系咁样喎，咁捻无耻嘅，你真系，佢最衰一个民建联啊，真系嗰个态度，你一个人已经 gap， 就带领到连呢条咁嘅一代宗师咧，都开始有啲咁嘅，有啲咁嘅 gap 嘢开始讲，就唔，我相信嚟紧未来日子唔净止系佢噶，系会陆续有嚟，佢哋即系除咗阿黐根咧，阿黐根嗰啲讲啲閪嘢，再加埋阿蒋丽云嗰啲讲埋啲 gap 嘢之外咧，嗰啲谭耀宗嗰啲，另外嗰啲青年团队啊，我都相信佢哋开始会理噶啦，我相信一路大家都会开始讲埋啲 gap 嘢噶啦，一路不停咁样，又唔系净系佢啦，咁佢呢个讲咗，佢就话即系好捻享受被憎恨嘅感觉，呢啲乜捻嘢人嚟啊呢啲？你作为一个人，你系唔会享受被憎恨嘅感觉噶嘛？呢啲我冇办法去理解或者去掌握呢啲人去讲嗰啲嘢或者佢嗰个思考咧，你系唔捻帮衬佢买衫都唔捻得，你明唔明？呢个好紧要。 多谢宗师。 系啊， 多谢晒。唔系宗师嗰度咧，其实就我觉得好搞笑嘅。嗱呢个人系閪人嚟嘅，唔好笑啊，真系真噶嘛。点解咧？一一年嗰阵咧，就即系杜嘉利树系想买佢，佢先签咗利物浦先噶。佢签咗个 pre contract， 跟住之后费 Sir 打电话俾佢，骑劫 佢又扯旗， 佢扯旗走。 OK， 咁啊，即系证实咗一样嘢咯。呢个人系犯贱嘅，天堂你唔捻去，你老尾你要落地狱嘅。咁你同佢讲乜捻嘢啫？系嘛？即系呢个又系大家忘记咗呢件事。飞尔宗师本来去咗利物浦，去咗硬飞路噶啦。 嗯， 突然之间 你要唔要把 一个屈美十走咗去？咁嗱，两睇嘅。呢、這个球员如果唔喺曼联咧，成就会更高嘅。 唔捻认同，你继续。 嗱，真心嘅，即系点解咧？佢喺布力般嗰阵，我坚中意。唯一一场就系即系布力般，即系同曼联令到曼联攞第十九次联赛冠军。我觉得佢嚟捻咗普，过捻咗份嘅。即系原来嗰阵已经无间道理。 嗯。 咁头先你话啦，啊，佢同民建联冇乜分别。我头先我谂一样嘢，我话其实民建联咧就俾大家好多欢乐嘅。 系，当然。 你会觉得哇，屌啲嘢掉进嚟讲几过瘾，我屌佢笑。 即系咁都过。 笑完就算数啦。我觉得咧，而家啲曼九咧。而家用曼即系呢个民建联去比咧，都唔够贴切。 唔得，佢已经超越咗啦。 应该爱港力 吓，啊系类似，类似。 即系爱港力嗰啲系你会屌你老母噶嘛？乜卵啊！即系你会 feel 到嗰啲系真心嘅，但系民建联嗰啲系搵食啊嘛。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班卵样真心系真系 真心，绝对系。 咁但系我又庆幸一样嘢就系、是、啊，佢咁细个仔都原来知道啊，有人争你哋嘅，咁几好啊！我觉得，即系佢排即系佢而家排翻上第五就已经。讲啲咁嘅说话，我好难想象，如果佢再升多一两位之后咧，即系我哋会唔会放炸弹啊？真系，即系你赢一场就喺度牙文牙武咁样讲话，越黑人憎就越强。咁你究竟明唔明白个底蕴就系云佩斯嗰个庆祝？点解大家嬲啫？唔系因为你劲所以黑人憎嘛？吴家产， 如果因为佢都系去翻你嗰个理论咯。 如果你因为劲要争嘅话，咁我点解唔争美斯啫？我唔争薛高啫，我唔争斯丹啫，我唔争比利啫，系嘛？即 點解唔係呢個原理呢，係咪？喂，大家都係願賭服輸嘅人嚟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一個公平嘅環境，講公平嘅環境啊，民建聯同埋呢一個泛民一齊即係選舉，啊冇蛇齋餅種，冇二次買票，冇中聯辦發功，乜撚都冇，真係同你隻抽公平競技嘅，我輸咗俾你咪心甘。 心甘命大，心甘命大。 但又唔係，你唔係因為咁樣贏㗎嘛？ 係。 你贏翻嚟嗰種嘅榮譽，其實好多時候其實係大家唔係好服㗎嘛。 係啊。 系嘛？ 例如嗰啲完場十二碼嗰啲，跟住佢又咪話贏撚咗咯，吹啊！ 系啊，不過你唔好講啦，人哋又話你對車好事噶啦，係嘛？即係唔得咁撚樣嘅，佢又話你雙重標準噶啦。但係即係佢哋忘記呢一樣嘢噶嘛，咁然後就會覺得自己係真係好撚勁，係嘛？你 佢真係覺得自己好撚勁，係嘛？贏咗一場，而家最排第五，幾巴閉，可以打咩啊？ 可以打咩啊？ 可以打呢個歐霸。 哦，咁我會諗一樣嘢咯，即係調翻轉好睇咗咯，即係球迷角度啊。今季英超好睇咗，即系点解咧？真系争到扮争到前列嘅球队咧，啊，曼联呢期又上翻嚟啦，咁样 扮下啦， 扮下咁样即系好睇嘅。尤其睇咧，肥 Sam 讲噶嘛，你要等佢喺高位，你老味一跌落嚟，嗰下先痛快啊嘛。 咁先入得去应。 你点顶到啫？你阿仙奴同利物浦往年近呢几季最唔得嘅嘢就系稳定性啊嘛。 系。 而家呢两样嘢，呢两队波都叫克服到啦，克服到大半啦。即系头三场可以虚火，头五场可以系有利赛程，十一场都系咁咧，定捻咗噶啦，真系嘅。十一场波嗰个稳定咧，你定咗咧，好难会一嘢大跌到跌前四噶啦。即系呢两队前四，你系一定要计噶啦。你谂下，嚣张到好似杰斯咁嘅人，系嘛？杰斯仔啊，唔系讲紧食人，即系食自己弟夫嗰、那个，佢都觉得呢两队系唔可以飞欧嘅。即阿斯奴同利物浦已经坐低咗凳仔啦，咁板凳深度嚟讲就车仔啦，系嘛？咁呢三队走唔甩啦。咁啊，曼城、热刺再加曼联，咁跟住之后去比嘅时候，我唔觉得曼联有一个优势喺度咯。你仲要互级噶嘛，大佬？啱啱先啊？赛程而家系点样啊？佢哋 赛程系嚟紧下一场就会作客Cardiff 嘅。咁我觉得 Cardiff 个主场都唔差嘅。都系有啲混喎，都同埋系几拎硬正，同埋嗰个主场嘅气氛几犀利，即系一嚟到咁嚇住你咧，咁你知啦呢期啊，佢就以为曼九啊，以为自己复苏啊，咁但系其实系未捻，即系其实系未捻复苏啊嘛，佢随时又继续烧苏啊，睇个样，咁就我预测佢嚟紧嗱，佢嚟紧就对咗作客卡利夫城啦，跟住要再作客去呢、這个利华古逊嘅。然之后翻嚟又作客嘅，又再作客呢个热刺嘅，跟住就主场对爱华顿。其实你话佢嚟紧易打，我觉得一啲都唔捻易打。 佢仲有场对纽卡素咧， 仲有纽卡素。 纽卡素今季戇鳩噶，佢净系对前六球都有表现。 纽卡素系 我唔知曼联计唔计啦吓。咁如果曼联计咁，咁佢都有机会打嘢。 纽卡素系有啲黐紧线嘅，其实 上场对我本来你知唔知咧？纽卡素即系今季啊第一队对嘅强队啊。系利物浦嘛， 系 二比二打，即系打少过二比二，我嗰下系好嬲同抌春嘅。但系当我见到，咦， 车路士 都死，仲有热刺都死， 死埋 啊！利物浦今年有运行啦，即系或者调翻转嚟讲，哇，纽卡素掂啊， 掂， 睇嚟佢对强队今年有一手啊。嗰高尔直戆鸠， 高尔直系黐紧咗线噶嘛，嗰下 好恐怖。我嗰日睇精华。我睇完之后我唔得，我话呢场波一定要睇晒全场，我肯定有啲神救系冇见到，我谂破咗30球有冇咧？ 诶，冇15球定14球啊，破咗纪录啊， 好恐怖啊！ 破纪录啊！我睇咗嗰几球，我因为我同事系热刺，我话唔好咁伤心，你就睇到高尔抵啦呢场波啊！嗰啲失晒位，佢仲要翻身单手拍。 嗰个叫咩啊？ 走个波 啊！嗰个过门啊！林元三啊！屌你真系好捻似林元三、啊！ 佢直情系林元三同林元三成建威啊！ 系啊系 嘅开方啊，大佬 系咪邱建？诶，唔系对唔住啊， 唔系，即系林元三成建威嘅开方。 开方添 啊！ 有啊， 你冇可能， 佢争一下啫，争一下喺近处攞只脚弹鸠条， 系系系， 争呢个实，争呢招未用。 佢有一球，佢有一球好离谱啊！你应该记得。佢跌撚咗落右邊㗎啦、 啊， 跌曬㗎啦，嗰波係射撚咗去左邊㗎。佢唔、 啊、 知點啦，撳住彈翻去，仲用嘅左手，嚇咁樣直砸撚咗個波出去。我一望到冇搞撚錯啊！ 咪呢場輸都抵啦， 係咯， 你冇 抵啦。我話呢場波，我同事就喊撚曬口嘅，因為佢係超級熱刺 fans 嘅，喊撚曬嘴咁樣。我話唔好咁啦，你見到告爾抵㗎啦呢場波，話佢咁樣即係14球。 你冇佢扶㗎喎、哦。咁另外佢會去對主場對愛華頓，咁愛華頓其實就盧卡古會再次去挑釁㗎啦。 嗯。 我相信佢唔能夠一定唔能嚟緊呢幾場。 咁仲有咩呢，阿莫耶斯返去、啊、即係佢成名地呢， 我相信佢嚟緊四場都唔會全身而退囉。即係如果聯賽啊，一定唔會全身而退囉。一和啊或者输啊咁样，佢仅有极整几场去叹啦。咁好快跌捻翻落去八个九九咧，咁话去捻到圣诞节又话攀上第二嗰啲戆鸠仔咧。咁我哋到时啊，买一定香槟，睇下去捻到十月嘅时间，睇下点样戆鸠鸠啦。 唔系，我觉得即系依家嗰个状态咧，曼联系有机会咧，真系真心 有机会早泄啦。 唔系，你听我先，曼联系有机会咧可以冲上前四嘅， 系嘛？上一上， 上一上就跌翻落，因为而家未到噶，佢仲喺第五啫嘛。 佢仲要系上一上系嘛？ 系嘛？咁佢哋成日都忘记一样嘢，就会觉得佢永远觉得一样嘢啊，佢升咗上去就唔识跌翻落嚟，你戆捻鸠，你唔好睇，你唔好睇少嗰啲神经刀啦，曼城嗰啲好捻烦嘅，真系，佢一场得失球又过翻。 其实可以讲下曼城嘅，因为嗰日其实睇曼城我又都几失望。 唔系啊，我预咗嗰场佢会失分，因为佢对作客对身呢个新特兰之外都系最好。 系啊，上年佢对作客对身 连续四季啦，已经 够晒。但系其实都系讲翻佢嗰啲球员嘅问题啦，我谂几失望嘅，因为佢打唔差嘅，即系嗰个把握埋到佢嗰下咧系 OK 嘅，系个防守佢嗰日又出啲戇鳩嘅防守，唔知做乜嘢啦，出咗新嗰个中坚啦，跟住阿尼斯国都冇捻踢过，几乎。跟住米卡利扎士啦，又系都差唔多，又冇人踢过嘅。跟住左边啊高拉洛夫，哎呀，嗰条后防线真系头都赤捻埋。佢点会咁样出咧？作客打呢场波，我其实唔系好明点解要咁样去打呢场波。咁结果就失埋分，我又啊，你一队失，两队失，三队失都唔紧要啦。你屌你，即系去到最后一场，好彩你嗰队赢啫，好彩你嗰队都吓、啊、发奋图强。我哋嗰日有叫啲巴打系买大嘅。利物浦嗰场，因为我知道嗰队乜鸠啊，富咸系自如啊嘛，咁佢对呢个曼九都咁样咯，咁佢对你嗰队死鸠紧啦，咁所以又叫咗买大，咁嗰日如果有听买大嘅就收捻咗钱噶嗰日。 不过嗰个大都冇乜肉食，屌得个 1.4 几，不过唔系问题。 咪买多啲咪得。 最好笑咧，最好笑嗰样嘢发生咗就系咩咧？即系苏亚雷斯嗰球以为佢入啊嘛，佢自己以为入咗噶嘛。咁點知翁高嘛，梗係。 哦。 咁跟住之後佢就心諗啊，屌你老尾啊！ 佢今年神射我估都冇乜走雞咯。 如果唔咬人咪係咯。 我諗佢今年應該唔咬嘅。 唔、啊、知㗎，好難講㗎。你知道就唔係蘇亞雷斯嚟㗎啦。咁啊。而家入定先，入定三十球先。 入定咯，入定三十零球咁待住先咯。 我都係咁諗嘅，即係利物浦唔會冇前四㗎啦。而家目標係望睇下有冇得更高更遠嘅啫，係嘛？阿斯亦都唔會冇冠軍嘅。講完。 唔系你系一路打落去先啫， 即系我 你够胆 打落去先知啦。 唔系啊，我意思系曼九啊，我意思系讲曼九啊。 咪都唔使打落去先知，知咗啦。 系啊，我知佢好捻型噶嘛，而家佢个气势上捻咗嚟就以为系冠，佢好似攞冠军咁，我成日觉得佢嗰日咧 攞咗啦，攞咗啦，你睇唔到咩？ 佢真系好似攞冠军咁样， 你睇唔到攞咗啦咩？ 系啊，唔知真系以为攞冠军嘅已经系。如果你唔系睇开波咧，或者你即系少睇嗰个咩，你突然之间入咗去科林嗰度望一望咧，你系以为已经完捻咗个联赛。咦，佢联赛完咗啦咩？联赛你攞冠军啦咩？你哋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阿杰斯咧嗰阵咪话咩嘅？ 含卵 唔系投咗几场，我唔好讲再讲呢件事啦吓，呢件事系会发生嘅，即系佢系会输硬嘅，但系唔想呢件事发生吓。我话即系投咗几场波，当呢个阿仙奴同利物浦排紧一二位嗰阵咧，佢咪话屌睇多几场先， 虚火你 一场半场就喺度 V 哇讲叫嘅。好啦，到十一场啦，而家咁啊，咁佢又唔收翻呢句说话。咁啊，跟住最好笑就係咩咧？佢自己贏一場咧，就贏翻好興奮咁樣。 你叫影一張相過嚟啊！我已經編咗張相出嚟，佢喺 group 度影一張相就好開心，就冇著衫，戴頂曼聯帽嘅。我已經編咗出嚟喺屋企訂飛鏢啦。 唔好啊，貼街好啲。但係都係嗰句啫，調翻轉講，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唔明白嘅。喺曼， 我哋真係唔會明。 喺曼迷眼中咧，呢場唔係六分波，係86分波。 嗯， 都話佢呢一場一贏咧，佢攞冠軍噶啦。即系唔系你解释唔到嘛？系咪先？ 佢哋嘅反应系冇办法去解释嘅。 五分佢觉得追到，你咪追下先咯，系嘛？即系你赢嘅咪即系你咪犀利咯。但我唔觉得会发生咯。你嚟紧连续嗰三场，又热刺，又爱华顿，又纽卡素，系嘛？点搞啫？冇得搞噶。你最后都系 jail 噶。不过佢十二月个赛程系易打啲。 咁冇关系噶，易打同难打人哋都系咁打，个个都系咁打噶啦。咁后屘你唔捻使对咩？屌，咪一鸠样要对。 系啊， 咁咪睇下，即系又睇下点咯，咁捻巴闭，咁捻把炮讲到咁捻高兴。 喂，但系咧，你有冇留意呢场波咧？即系近期呢、這个阿费兰尼好似失咗势。佢唔系超级球星嚟嘅咩？点解唔出？ 原本系咯，咁而家赢波唔需要佢，你最紧要赢波啫嘛，边度踢有咩关系啊？你帮我助教落去踢都得噶，基本上最紧要赢波，赢咗波就 O K 嘅。我话 唔系啊。我想讲啲扮迷抽奥斯尔水，话奥斯尔冇料到，因为嗰场波输咗。 咁你嗰个去捻咗边啊？屌你！ 咪就 系咯， 奥斯好似入咗几多球？入咗两球，四个助攻系嘛？英超系 咁上下啦， 冇计啦，让俾蓝斯嘛。蓝斯啲废柴都可以咁捻劲，咁你可唔揾个比蓝斯入得更多波嘅中场啊？曼联 有废柴咯，废柴。 咁你个费兰尼去捻咗边啫？出都唔出喎，而家真系 估下草啦，后边紧要嘅。 咁嗰啲当日曼联嗰啲球迷话：，哇，呢、這个店啊，好嘢嚟嘅。我奥斯都可以唔要啊 ，C 七都唔要啊， 系啦， 有份人嚟得啦，有冠军啦，咁份人 屌你唔捻关事，你就揾个助教或者揾个即系嗰、那个扫地嗰个伯出去踢赢，捻咗佢都系话嗰个伯好嘢，嗰个伯真系坚嗰个伯。 唔系啊，咁佢自己买嗰条捻样又话好劲，又话成咁又唔出， 好捻激气啊！ 咁讲乜啫？成日就喺度搬龙门，都话个个都举重选手嚟啊，吴家产。 好捻烦啊，你真系。 烦得好紧要噶，咁啊最好笑咧，都回应下啦，即系 Facebook 咧嗰一日赢咗波啫。其实我哋好耐冇人挑过机，你有冇留意啊？ 系， 我哋真系好耐冇万九入嚟挑過機。 系，好耐冇挑 過。哇，嗰、那个突然之间有一堆涌入嚟。 有啲咁嘅事， 你见唔到咩？留言啊嘛，咁我咪话喂，以你哋嘅智力就唔好入嚟同我挑机啦。即系其实嗱，真心讲唔系人身攻击嚟嘅， 系 即系点讲咧？ 唔系佢挑我就应该 OK 嘅，挑你就问 题。唔系，系挑任何一个反问嘅都唔得，冇脑噶嘛嗰班人。你讲咩啫？你同我讲话入波要庆祝系嘛？即系我要回应晒佢哋啊！就因为咧系喺主场，唔系作客。 哦，咁都有分嘅， 系咁都有分嘅嗱，呢、哦這个 分嘅， 系啦，咁、okay. 你答你唔知点答佢啦，已经系咪？ 即系强奸人都有分地点，就唔计强奸嘅。 系啦，如果你喺屋企俾我强奸，屌你咪抵捻死啦，系咪先？咁第二个咧，要驳斥就系话，喂，咁入波开心都好正常啫，系、哦、嘛？咁我想讲一样嘢，开心还开心，庆祝还庆祝啊嘛，即系真系两样嘢嚟，系嘛？即系你开心到要庆祝嗰个地步， 唔系咁。如果阿巴里斯图达入咗波跟住喊，咁啊点计咧？ 开心到喊咯，啱唔啱先啊？唔系你，我哋做人咧就唔好咁高要求。明明嗰个人咧就幼稚园程度，你要求佢写博士论文咧、嗯，就嘥大家时间嘅，系嘛？即系明明嗰个人嘅人格咧，就狗都猪狗不如啊！ 猪狗不如啊！ 猪狗不如咁样啦， 又唔好叫佢名啊！ 唔系啦，又唔好叫黄佩斯做黄佩斯啊，就猪狗不如啦！啊，猪狗不如就猪狗不如嘅。咁其实我哋系唔应该要求佢哋咁样，系我哋自己令自己辛苦。 系都可以咁样去理解嘅，我觉得。 咁但系我仍然抱一丝希望，就系我想救得。多一个万迷就多一个万迷咯，即系有阵时你捧嗰支球队唔紧要噶，咁但系你要懂得有基本嘅分析能力。 冇啊，通常 系嘛，即系嗰啲好基本嘅啫嘛，即系如果个火机跌咗落地，咁你咪执翻佢咯。咁佢哋又唔系个火机跌咗落地，佢谂住佢会自己飘翻上嚟，即系逆转逻辑啊嗰啲叫 做，即系逆思考，逆思考 系啊，逆唔系，但系嗰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嘛，你逆思考嗰啲系可以发生噶嘛，但系嗰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嘛，咁所以你。冇得讲，亦都冇得倾嘅。咁啊，而家即系十一周啦。咁啊，而家睇个联赛榜嘅走势，嚟紧呢个礼拜冇波踢啦， 休息啊，好捻闷啊。 休息啦，又会好捻闷。 诶，仲有一单啊，你偶像啊，哎呀，真系好惨，我真系唔系好想讲。阿猪狗不如又话唔踢国家队，伤我。 咁唔好咁讲，阿小李自从谢一达都话自己伤，系嘛？ 唔系，你明白？我系针对佢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冇你咁即系点啊？ 即系嗱，又错啦 ，Kenny。我觉得我哋应该咁讲。 点啊？我哋应该点讲？ 嗱，我会理解咧呢个谢拉特同埋呢个史杜列治扮伤， 系， 因为佢要增标。 嗯， 但我唔明一支护级球队，你唔系冇护级啦，佢而家中游啦， 系中游， 啊中前啦，但系迟啲跌翻落中游，我当佢护到级。咁你无欲无求噶嘛？你扮乜捻嘢伤啫？啱唔啱先啊？系嘛？其实佢试过一剂啦，佢上次咪破咗入球纪录嘅国家队，佢话佢自己断脚趾嘅，点解仲出翻嚟噶？ 入波啊， 因为有四只脚啊嘛，啱唔啱先啊？有四只脚，原来系因为有四只脚，所以咪或者扮伤咯。但我唔明噶，即系你对波都无欲无求啦，你扮伤做乜捻嘢？同埋你咁劲，咁出到赢啦， 都系 你做咩要扮伤啫？系咪先？即系我唔理解呢样嘢，但又。讲翻转头啊，呢、這个礼拜就叫做国际赛期休息咁样啦吓。咁啊，以往咧即系联赛里边咧，经常都会发生一样嘢，就系即系呢啲无钩关痛痒嘅嘢，就即系 第即之後落嚟嗰一場英超咧，就好考驗到嗰支球隊係咪真表球隊嘅實力嚟嘅。咁蘇花今季咧，就阿仙奴同利物浦都喺翻翻嚟嘅嗰場咧，都係有貨交嘅。啊，利物浦唔得啦，就有一場就對沙倫頓鳩咗啦。但其餘嗰啲表現都係 OK 嘅。咁啊，即管睇下啦，曼聯睇下今次破唔破到呢個魔咒啦嚇。雖然只係對卡迪夫城係嘛。咁但係 同埋加爾夫城真係好嘢嚟啊！ 我留名睇比拿美咯，但係你要睇下費沙金堡咯，仲有 仲有加爾夫城嗰個領隊嘛，唔係個個班主嘛，我哋要睇 嗰、那個加林斯達係嘛？ 係啊，涉三個國。 阿 Steven 咧就要求我哋咧就評一評你，就話周人斷腳係小學雞。嗱，呢個其實之前都講過嘅，即係萬迷有咁講，我哋又回應下啦，嘥少少時間。嗱，我又係唔明一樣嘢嘅，究竟就人斷腳大鑊啲啊，定真係踢鳩斷人隻腳大鑊啲咧？ 咁啊，如果以佢哋嘅理解係就人斷腳大鑊啲咯。 咁撚勁， 我都話嘅理解啊， 即係我把口係會屌到人斷腳嘅，原來真係會發生。如果係咁， 黑心啊嘛，屌黑心啊嘛。 哦，即係原來佢踢鳩斷人隻腳唔係黑心嘅。 係啦，踢鳩斷有個為你好嘅。 點解啊？ 我為咗你好，得你等唞下啊嘛，屌見你咁耐冇唞過。 收撚埋衫，退休啦，享受生活。 你明唔明啊？啲人成日嗰啲做金融嗰啲就話：，屌你幾歲退休？三十歲退休咯。係 啊， 咁而家咪俾個機會你咯。我就係為咗你，我先至俾個機會你一嘢鏟撚斷你，咁咪退休咯。 咁所以我都係一句就答佢啦。你話我黑心又好，點都好，其實即係我又調翻轉嘅，我都係為民除害啫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足球關你咩事？有人配先係嘛？唔關你事噶。咁你翻屋企瞓覺咯。 佢唔斷腳真係冇乜前途啊！其實 係啊，所以我就佢斷腳，佢只腳斷咗未先？ 梗係未啦。 咁未斷咁你 斷咗腳趾都入三球。 小學雞啫，我真係唔小學雞。我同埋另一樣嘢，我係幫萬迷嘅，因為點解咧？呢條撚樣斷咗腳咧，OK。就唔會真係咁針鋒相對去屌你哋嗰個球員，我就分散個個都屌。 啊，個都屌下啦。 係咪個都你明白？你一隊波有個閪 icon 啊嘛，即係有個閪人嘅 icon 啊嘛。咁你有個閪嘅 icon， 咁我幫你打佢落嚟，咁你變咗全隊都咁閪啦。咁 平均啲。 係咯，你變相冇 icon 係爭好遠噶嘛。 都係嘅，係 咪？你隊波感覺上冇咁黑人憎噶嘛？雖然都係黑人憎，咁我都係即係就佢斷腳啫，又唔撚俾又叫小學雞噶。咁抽水少唔小學雞？ 睇下抽咩水啦，即系如果你摸条女咁就唔系小学鸡，好明显大人嘅呢个。 唔系，你都错啊！我都见嗰啲细路专登抽水，不过唔讲佢。但我话你亦譬如人哋输波咁样，你走去抽佢哋队波水， 睇点抽啦。 咁小唔小学鸡啊？好啦，我当小学鸡啦，系嘛？咁你又早 咁 系嘛？你咁 样，我哋又翻翻我哋。 同埋嗱，最重要一样嘢，咁捻成熟，你就唔会捧曼联咯，戇鳩，屌一句讲捻完啦！你咁成熟就揾第二队捧啦，你唔捧加迪夫城，你唔捧奥咸，我都话咯，全英格兰咁多球队你唔捧，你唔捧莱子，系嘛？ 因为举重。 啱啱先啊，你唔捧高人哋你就因为为咗举重。 因为为咗举重咯。 咁咪唔成熟。 我哋又翻转头又举重。 啱啱先啊，即系唔好觉得啲人针对你哋咧，系因为妒忌啦。是因为你哋真系閪啊嘛，你閪咪认捻咗佢咯。 我嗰个就解释俾佢听啦，即系佢哋成日都有。 所以我好敬重啊杰斯啊的啊卡姆噶，因为佢哋认自己閪嘛。 系啊， 捧曼联系咁閪，又系杰斯啦。 啊系啊， 你捻晒 几尺厚？几尺厚？ 好捻到好夸张，好捻厚。 净系你即系搵个子弹射唔入啊，大佬。 射唔入啊，弹翻嚟，弹翻嚟。一定係彈翻嚟， 彈翻上你添。 唔係咁我 OK 嘅，因為公認啦。 嚇、啊，呢樣我都好 介意嘅。做 Glory Hunter 係 啱啱啱啱。 咁我覺得咁呢樣嘢，我敬重你咯。咁但係嗰啲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係咪？你又要閪又要扮自己唔係小學雞，咁即係嗰啲你點接受啫？係咪先？翻屋企瞓覺。 好難溝通嘅，唔係唔好再舉重啊！萬九即係萬九迷啊！好撚煩交、啊，你明唔明啊？好撚煩厭，成日搞埋啲咁嘅嘢。咁你贏咗先講啦，你一排第五咁撚嘢啫，而家。 唔係而家其實好勁㗎，因為點解咧？佢嗱只嗱數字上只要阿仙奴啊輸兩場，連輸兩場，曼聯連贏兩場咧， 就玩撚完啦，就攞冠軍啦， 就升上榜首了，就追唔到。 真係撚激死 嘅啫，就追唔到㗎啦。嗱數字上真係咁嘅，係嘛？咁所以佢哋 睇嗰場波睇幾場嘅就好勁喎，即係成季卅幾場佢睇幾場 嘅 啫。 唔係因為佢話呢一場波係球季正式開始。 係啊。 马学讲嘅， 系有啲咁嘅字。 马学喺 Facebook 讲嘅，佢话球季终于正式开始啦，咁样。哇，赢嗰一刻就系正式开始嘅。 输咧，咁呢下场如果输咗，你问问佢。 系咯，呢个咪就同 Torres is back 呢一句一样咯。嗱，托雷斯加盟三年里边，我谂讲话 Torres is back 呢一个 status 啊，讲过嘅打过呢句嘢嘅人，大概3600几次到啦。 啊，咁上下啦，咁上下啦。 咁佢唔入，下次再入又嚟。 系又嚟咯， 又嚟咯。系。咁跟住到下场输咗冇嘢噶，再下场赢。 赢又翻嚟。 球季翻嚟啦。 冇错。 三月嘅时候， 唔系你下次记得翻嚟啦，你下次记得马昂同我阉佢下， 好耐冇见过佢啦。 唔紧要，见到赵烟咯。 好捻噶，你知唔知咧？佢好搞笑啊！当日咧，我记得嗱，我真心啊，我 Year One 嘅时候咧，就喺即系中大嗰个 Coffee Con 同佢即系食紧 lunch 咁样。吓，咁咧就行过有个着住阿仙奴波衫嘅， 系 即系同学仔行，佢唔识佢嘅，应该隔篱系嗰啲人嚟。咁啊印咗云佩斯。咁啊，跟住之後，阿馬學就話：，哼，呢啲茅波王嘅，全季先踢得嗰幾場好波，唉，翻屋企瞓覺嘅啫。嗱 ，except 一定啊 ，OK， 係 嘛，係嘛，即係唔係即係 俾阿玲佢，俾阿玲佢，唔好講， 俾阿玲係梗㗎啦。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嘅，呢、這個咧係同人嘅智慧係冇關嘅。 OK， 咁啊 係，即係佢一個咁聰明嘅人，都係會咁咧， 都係咁柒啊嘛， 就正引證咗我個理論係一樣啦。當呢個雲配 B 係嘛， 係。 转会咗去另一个平台之后咧，系会影响周遭啲人都戆鸠同埋閪嘅，因为即系嗰个好似病毒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喺你呢一度嘅时候咧，就好似同你称兄道弟， 又打 K 轮咯， 系嘛？又打 K 轮，又话有几好有几好，系嘛？一转咗去第二个台，第二支球队 ，sorry 啊，咁啊，即系好似病毒咁样，喺度散播出去。 除咗佢散发本身嗰度都有啲病毒嘅，如果你讲慢狗就，啊、即系本身佢喺萌芽，佢哋本身即系有阿老费嘅年代咧，出嚟嗰样嘢已经系咁噶啦，喺渗透咗喺个草地上面嘅，一路萌芽出嚟。 嗱，既然都讲开云配 B 啊，系嘛？嗱，我而家叫云配 C 就云配 B 啦，即系预告一下啦，迟啲有一个节目咧，我有一集咧、啊，我要讲下云配 B 有几多閪啊嘛？ 呢、這个性格嘅，因为而家成日都好散收收嘅、 嗯， 但我而家好完整咁去分析， 一次过分析佢。 托阿耀尊讲要心理学个角度， okay. 去分析一下云配 B 点解系会咁卵黑人憎，同埋点解咧佢可以一年前系话爱阿仙奴啊，但系一年后会憎阿仙奴，可以讲下点解佢可以话一条系契弟，叫人交代会资啊 ，sorry。叫人交代啲錢啦，內容調翻轉，一去到嗰支球會攞起張相影波衫嘅時候，就話嗰個係我兒時嘅偶像嚟嘅咁樣，咁咪睇下咯，即係可能其實佢偶像都唔一定係話係費加遜噶，可能係比利噶，知點解？有冇睇過本書啊？ 冇啊，冇 唔知幾多個比利嗰本啊嘛，精神分裂嗰本啊個。 哦， 佢偶像比利。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下个礼拜啦，我哋再你嚟啊！下个礼拜，你即系而家我个礼拜马你啊，你下个礼拜嚟唔嚟啊？ 唔好咁啦，我嚟啊！我你知唔知我今晚仲要翻去做嘢啊？好讨论大镬啊！我真系我真心系嗰日系唔得啊！你明唔明？嗰日点解我放飞机？我都要解释下啫，因为咧即系小弟公司咧， 系 即系人多啊，咁咧 请人 啊，系啊，我连油油都自己做埋啦，即系呢样嘢好麻烦嘅，咁所以就嗰日就。走唔开，其实我你知唔知我呢个礼拜我知点解头先我上到嚟嘅时候，大家觉得我黑晒面唔开心啦，就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冇做节目， 系啊， 啲气就屈捻住咗， 屈捻住噶，即系嗰啲有个龙紧 火 喺个面度啊，出出火咯， 出咯，而家好好多啦，我觉得，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啊，有冇嘢补充啊？仲有冇嘢补充咧？就好似冇啊，喂，今日因为我哋今日系录嘅个节目 啊， 就会系。即系星期四放翻出嚟播啦，咁我哋就早咗一日啦、 啊。但我想问，点解今日要录唔听日播直播嘅？ 因为听日两个万九唔得闲咯。 屌， 咁咪又系所以 借啲嘢。其实我知点解， 点解 佢哋咧知我呢排忙， 系嘛？ 佢博礼拜四我 reserve 咗嘅时间 就唔捻得， 唔得要调其他时间，佢博其他时间做唔到， 就冇咗反问啦。 但我就唔得，因为有云配 B。 但系冇可能冇反问嘅呢个，即系每个星期。呢、这个系唔可能嘅，不可能发生嘅，直至永恒噶啦，我相信。 但系就呢、这个礼拜辛苦大家啦吓、啊，即系国际赛冇乜波睇噶啦，咁啊即系。 喺 loop 我哋节目咯， 系啦， 听几次？ 听几次啊？ 一次唔够听三。 或者大家可以帮手啊！我都认，即系可以即系广招呢个人才啊！即系嗱、啊，各位听众听完呢个节目之后，麻烦帮我分析下云配 B 呢个性格有啲乜嘢可以讲嘅。系嘛？你可以 PM 过嚟。 你系咪睇噶 PM？ 屌你睇 嘛， 我睇啊嘛。 你一齐做噶嘛？咁啊就咁咯。我觉得可以听下嘅，因为我开始记穷啦。 系嘛？ 即系谂唔到啦。 有啲咁嘅事。 同埋有阵时做人系咁嘅，你要代入佢嘛，你先至知嗰人谂嗰样嘢。但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你代入唔到嘅。 嗯。 即系尤其精神分裂嗰啲。 啊系，咁啊系。我哋系作为一个正常人，又好难嘅。 系嘛？即系。讲反应都系啦，讲多两句啦，今日真系唔肯停啦，即系我唔明咯，点解人哋要有 A 嘅 function 吓、啊，跟住即系 A 节目，你又要整个 A 节目出嚟，有 B 节目要整 B 节目出嚟，系嘛？全部都 A 货嚟嘅，全部都 B 货嚟嘅， 系咁噶啦， 系嘛？我唔明，跟住又屌翻你，咁要搞个 show 出嚟先讲啦。你叫你嗰扎，你叫你嗰扎人系嘛？整个 show 出嚟，你买到门票，有报纸报。 係咪請到啲大粒嘅一齊嚟睇有 noise 嘅。咁我咪跪返屋企囉學阿叻咁樣。啱先呀又唔係。含撚啦真係。即係所以反賣係有道理嘅。食屎啦雲佩 B。好拜拜。 拜拜。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